秘密妈妈的咨询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19，北京晴，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分别会见匈牙利总理、希腊总理、巴基斯坦总理、瑞士联邦主席、马来西亚总理、西班牙首相，并同土耳其总统、智利总统举行会谈。 李克强同匈牙利总理会谈，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老挝国家主席、巴基斯坦总理、马来西亚总理、西班牙首相、希腊总理。 张德江分别会见智利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王岐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一带一路铺进沿线民众心中，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之际。 亚投行批准新一批7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扩大到77个。 中国和格鲁吉亚签署自贸协定。 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同比增长158%。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宣布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首先对奥尔班访华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欢迎。 你这次的访问呢，是有双重的意义的，除了参加这个峰会论坛，我们这次还要共同提升两国关系的定位。会见后呢，我们将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反映了双边关系发展的现实，也为未来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匈方向东开放战略深度对接，继续深挖合作潜力，加强人文交流。欧尔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对各国都是重要机遇，匈方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习近平指出， 现在是两国的关系呢，是政治互信在持续的加深，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啊，取得了很多成果，人文交流丰富多彩，前不久还举办了文明古国的这种交流论坛。 习近平强调，希腊建设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契合，中西双方应该着力将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为中欧陆海快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支点作用，让两国人民更多获益。齐普拉斯表示，西方很高兴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愿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和中欧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习近平指出， 巴基斯坦这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巴经济走廊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旗舰项目，也是目前建设进展最快的一个全要素的项目。你这次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华参会，并且同中方签署啊“一带一路”共建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啊这个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一些合作文件，这充分体现了总理先生本人和巴方对中方办会的支持，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支持。 习近平指出，为推动中巴关系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要加强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配合。谢里夫表示，巴方将继续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张高丽副总理出席。习近平指出，自2016年中瑞确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加速发展。 见到你呢，就使我想起今年一月份我对瑞士进行的国事访问，受到了主席女士的热情的款待。在你们的这些周到的安排下，我们进行了顺利的国事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瑞两国的务实友好。我们这次都是如约见面，我相信啊，你这次的中国之行也一定会啊圆满成功。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并以创新为引领，全面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要尽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加强中国制造2025同瑞士工业4.0战略对接以及金融等领域合作，共同办好中瑞旅游年系列活动，加强航空文化冬季运动等方面合作。路易特哈德表示，瑞士赞赏一带一路倡议，愿意积极参与并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做出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习近平指出， 中马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更是相互信赖、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好朋友、好伙伴。我愿同你继续加强沟通，规划好中马关系发展的蓝图。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马方加强教育、文化、人员往来和旅游等领域合作，继续深化执法、安全、反恐等合作，推动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取得更多实效。纳吉布表示，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性的重要倡议将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变化，马方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习近平指出，中西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400多年前双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中欧拉美之间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近年来呢，中西的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强调，义乌至马德里中欧班列开通运行，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双方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拉霍伊表示，西班牙愿加强同中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深化欧中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去年9月我们在杭州会晤，就推动中土关系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两国的副总理级的政府间的合作委员会机制首次会议也是顺利的召开了。中土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成功建成，土耳其樱桃乳制品输华协定书进入了实施阶段，土方明年将在华举办土耳其旅游年。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有关各方加强沟通，推动中东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埃尔多安表示，土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加强投资、交通运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愿就中东局势同中方保持沟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司法、交通、文化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深化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智利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但是呢，我们并不感觉到遥远，老朋友自远方来，我们感到格外的高兴和亲切。这是总统女士第四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中智关系在每次访问中都会得到新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智方共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并以智利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契机，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巴切莱特表示， 志方愿发挥好两国政府间对话机制功效，尽早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政治、经贸、投资、金融、农业、旅游、南极科考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谈。李克强指出，在国际贸易增长低迷的背景下，中匈双边贸易去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表明中匈合作基础深厚，潜力巨大，希望双方着重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和十六加一合作框架下的重点项目，推动匈塞铁路等大项目合作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积极开展三方合作，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李克强强调，中方支持匈牙利主办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各方共同努力，使会晤为深化十六加一合作、促进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欧尔班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小企业、科技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天，李克强还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老挝国家主席本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会见本扬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方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相衔接，充分发挥中老关系的政治优势和地缘优势，深化重点领域合作，确保中老铁路项目、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顺利实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勘探开发、农业电力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在中国东盟关系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同老方加强沟通协调，更好造福地区人民。在会见米尔基约耶夫时，李克强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更多引进性价比较高、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国装备，助力乌工业化进程。中方愿扩大从乌方进口有竞争力的产品，两国还可以增进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在会见谢里夫时，李克强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同推动的重点项目，合作已取得积极成效，希望双方更好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按期高质量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项目建设，加强产能合作，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希望巴方加大力度保护中方在巴人员和相关项目的安全。会见后，中巴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纳吉布时，李克强表示，中国重视发展同马来西亚的关系，赞赏马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愿同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落实好已达成共识的各项合作，继续支持中马钦州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和互动发展，推进马六甲工业园区项目合作，扩大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密切教育、旅游等人文交流，筑牢中马关系的民意基础，加强防务执法交流合作，共同应对传统非传统安全挑战。希望马来西亚作为东盟重要成员，继续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发展战略对接、检验检疫、基础设施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在会见拉霍伊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西班牙深化政治互信，扩大双向贸易投资规模，共同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多赢。希望西班牙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这将有助于促进中西贸易平衡增长。李克强强调，中方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盟繁荣稳定，希望欧盟切实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义务，推动中欧关系与合作深入发展。在会见齐普拉斯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希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比雷埃夫斯港这一中西合作龙头项目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拓展基础设施、电力、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扩大双向贸易投资规模，深化文化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 希望希腊继续为促进中欧关系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在会见巴切莱特时，张德江说，去年习近平主席对智利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应共同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发展同智利议会的友好关系，愿加强密切交往，开展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提供务实合作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为中智关系发展增添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在会见米尔基约耶夫时，张德江说，今年是中乌建交25周年，中国全国人大愿以此为契机，与乌立法机关一道，为便利人员往来、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阳。王岐山对本阳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访问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与你多次会见，就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中老两党理想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全面从严治党是两党面临的共同课题。希望双方深化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发展战略，提高务实合作水平，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本阳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党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9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举行开幕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结束之后，将举行论坛高级别全体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将为您并机进行现场直播，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将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把一带一路铺进沿线民众心中》，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之际。文章说，近月远来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方就此召开的规模最高的国际会议。举办这次论坛目的就是要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激励所举无不胜，众志所为无不成，开放的中国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也欢迎更多国家投身参与，为世界共同创造和平发展合作的未来。 新华社也播发特稿，世界的期盼，共同的愿景，国际社会热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章说，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沿线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人士对高峰论坛充满期盼，他们热切希望这一论坛成为各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相互沟通的平台，献计献策的平台和勾画愿景的平台。 新华社消息，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乌兹别克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基约耶夫特为该书撰写了前言。 新华社消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昨天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新一批7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扩大到77个。此次新增的7个成员包括巴林、塞浦路斯、萨摩亚3个域内成员和玻利维亚、智利、希腊、罗马尼亚4个非域内成员。7个意向成员加入获批后， 还需走完国内法定程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行后，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昨天，中国与格鲁吉亚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我国与欧亚地区国家成功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央广记者张明浩、丁飞报道。 中国与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于2015年12月启动，2016年10月结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17个章节，内容范围广，开放水平高。 我们和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不仅仅包括货物贸易、降关税、海关的便利化，还包括服务贸易、金融领域、旅游等等方面。协议一生效，格鲁吉亚就对来自于中国产品99.6%的贸易额的这些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来自格鲁吉亚的产品5年之内把占贸易额93.8%的产品关税也降到零。 王受文指出，中格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签署将使中格经贸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自贸区战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这个协定是一个大的经济和一个小的经济之间的一个协议，但它是一个共赢的利益平衡的一个协定，它是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非常好的实现手段，一定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贸易合作、投资互利。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昨天在北京分别与联合国经社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非盟、阿盟、海合会等5家国际组织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在互联电网规划、基础研究、政策协同、项目推进、信息共享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亚洲、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实施。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是中国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能源组织，会员覆盖全球5大洲32个国家。根据合作协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将与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在能源政策、经济、技术、研究及援助项目等领域开展合作，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开展制定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电力互联互通路线图，与非洲联盟委员会推动非洲电网互联，实现非洲和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推进阿拉伯国家间跨国电力贸易领域及相关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电网管理局开展海湾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与电网互联研究。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程志强称，目前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已经与有关方面开展了实质性合作， 比如说中国的国家电网在巴西的美第三工程，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互联互通已经基本上也建成，包括俄罗斯周边国家的联网。那么我们也在探索和中国周边的互联互通的建设，这些项目呢实际上是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是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能带动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繁荣，电的能源更充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迅猛增长，今年开行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昨天从义乌出发。请听央广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昨天下午，行8024次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鸣笛驶出，开往西班牙马德里，这是今年开行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中国铁路总公司统计显示，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12列，增长158%。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迅猛增长，运道实现大幅压缩，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服务平台不断完善，货物品类日益丰富，中欧班列品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运营方浙江天门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旭东介绍，义乌至马德里的中欧班列从2014年开通以来，已经实现每周去程2列、回程1列的常态化运行，越来越多的回程货搭上中欧班列国际列车进入中国市场。 中欧班列也开得越来越频繁，对中国跟欧洲，尤其是义乌到欧洲的贸易促进，两地的人文交流都产生了一些重大的意义。 新闻动车组，雄安新区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举行，食药监总局拟规定3类注射剂不再批准上市，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新疆塔什库尔干5.5级地震烈度图发布。请听报道。 来自教育部中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 京津冀重点高校的著名学者和业界专家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雄安新区的定位、规划与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发表观点，为新区建设发展建言献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肖金成认为，雄安新区要成为北京、天津之间的反实力中心，关键是如何提高它的吸引力。 我们这有四条，第一条叫交通更便捷，第二条设施更完善，第三条是环境更优美，第四条经济更繁荣。 雄安新区筹委会有关人士则透露，未来的雄安新区城市风貌将极具特色， 主动体现中华传统元素和中国建筑风格，不搞成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玻璃墙，以工匠精神打造城市特色风貌，留下千年传承。 央广记者杜震、孟晓光保定报道。 国家食药监总局官网日前发布关于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加快新药医疗器械上市审评审批的相关政策征求意见稿，对注射剂的审评和审批进一步缩紧，口服制剂能够满足临床需求，肌肉注射制剂能够满足临床需求，无明显临床优势的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以及注射用无菌粉针之间互改剂型三类情况下，注射剂不再批准上市。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博士邓勇表示，政策主要目的是严控抗生素的滥用。 我国对这种注射剂啊，特别是抗生素类的注射剂的使用存在泛滥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以药养医的体制，民众对抗生素存在的误解，环境中存在抗生素的残留物以及监管不力，造成了这种抗生素的或者这种滥用。 央广记者刘乐北京报道。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昨天举行开馆仪式，今天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是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之外设立的第一座实体分馆，首批219件套外国文物，大部分此前一直保存在故宫库房内，从未对世人展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将外国馆设立在鼓浪屿，除了岛上异域风格的建筑遗迹和皇家珍藏的异域物品相互辉映，还因为鼓浪屿面向蔚蓝大海，与台湾金门岛遥遥相望，既能促进两岸交流，又能弥补我国缺少外国文物馆的遗憾。 故宫汇集了上万件的外国文物，价值很高，应该承担起我们缺少外国文物馆的这样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的走出红墙，更长期的进行展设。 央广记者丁飞，厦门鼓浪屿报道。 塔什库尔干县 5.5 级地震发生后，国家、自治区和当地地震部门六个单位的49名队员奔赴灾区九个乡镇场的65个调查点进行实地调查。地震发生后，前方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危防排查等八个工作组开展具体工作，目前已连夜搭建救灾帐篷1212顶，转移安置3361户受灾群众，12个安置点已全部通水通电。塔什库尔干县副县长王艳杰 还在全力以赴认真组织服务受灾群众，扎实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住所、有衣穿，不挨饿、不受冻。 央广记者吴卓胜新疆喀什报道。 央广消息，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全国文明村镇文艺展演昨天在湖南省汨罗市举行。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勒索病毒席卷全球，中国校园网络深陷其中，打开毕业论文需支付300美元，该如何破解？ 特朗普政府物色美国联邦调查局新局长，面试名单上都有哪些候选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田园、方亮，主播郑南、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足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足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五 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